好 ，Winter Wonderland 咁样开始咗今晚嘅北上频道。咁咧呢首歌诶，头先唱歌嗰位咧就系、是、美国嘅超女嚟嘅， 好劲喎呢个， 劲过张靓颖啊！咁啊得六岁嘅咋佢，咁啊叫 Connie Hubbard， 咁佢就你见到你听到佢咧嗰啲口音咧系好似啲英文字咪咬得正， 系、 其实因为咧个原因就因为咧佢啲 S 音嗰啲要出，佢一个大风佬嚟嘅，佢前面啲牙咧仲系甩晒， 换紧牙。 惊讶噶，系啊，系好得意啊，细路女嚟嘅，咁系参加我谂系嗰啲唔知系咪 American Idol 啊呢个样出嚟咯，咁就圣诞节啊嘛，咁所以就播翻只咁嘅歌咯。 OK， 系啦，咁啊先道个歉先啊，就几个礼拜前咧，咪讲过呢、這个咩小儿科嘅，咩古巨基 嗰个小儿科， 因为小弟少睇电视，啲娱乐新闻都话弱项嚟嘅。咁咧就我就话呢个小儿科系抄呢个广东台嘅五年级插班生。咁、就好多网民其实都已经即跟正咗我噶啦，喺个 Facebook 度或者喺个人网嘅讨论区，咁、就话其实嗰个节目咧就系呢个 美国嘅 节目嚟嘅，叫 Are You Smarter Than a Fifth？Grader 同埋買正版權嘅都 買正版，大家都買版權，咁即係就咁就小弟錯咗啦，即係呢個就唔關抄唔抄嘅事啦，係啦，係買版權， 但係個水準都係唔高。 水準唔係我同意有啲網民講嘅，其實咧係如果你有睇過呢、這個古巨基同埋呢個廣東台嗰個何浩鵬啊。咁咧就何浩鵬係真係其實精靈過古巨基嘅，同埋就係、是廣州嗰啲細路仔，我唔知係咩原因啦，不過即係都係感覺上係精靈過，即係嗰個小兒科嗰、那個啦、不過小兒科我呢、這個真係唔敢評論，因為我從來冇睇過完整一集小兒科嘅、 我睇過一集咯，你講完之後我 係睇告白嘅， 俾少少心機去睇一集， 我都唔知㗎。 相對地都，我覺得係咪真係佢話佢啲僆仔個個都好似好勁咁嘅。 吓， 啲嘢全部都搭啱晒嘅，我都唔知 系你讲香港嗰啲， 系啊系啊， 大陆嗰啲都系嘅，其实 咁， 不过我谂佢哋有操过上去嘅，但系就系、其实嗰个系要系俾嗰个嘉宾出丑嘅啫嘛， 系啊， 即系话佢成日嗰啲吓咩三四年班嗰啲搭唔到， 系、 好啦，咁啊今日咧就介绍下同我一齐做节目嘅先啦，有阿静喺度啦，仲有阿迪啦，咁仲有我哋一个新嘅朋友啦，就系、阿 Billy。 系， 你打个招呼先。咁你都系喺内地做嘢噶， 系系系。 吓 ，OK， 咁啊，多谢你今日上嚟啦。咁我哋就又系有几个主题倾下啦。 系啊， 第一就延续翻我哋上个礼拜。 上个礼拜讲过啦，亚视啦，其实 呢个系话 上礼拜讲紧嘅时候咧，佢就仲系 都仲系 翻紧工嘅， 都系一个 CEO 嚟嘅。 其实呢单嘢唔应该喺度讲噶，应该喺神秘之嘢度 讲。唔系咁，如果你咁啊，好多嘢都唔使喺度讲噶啦，好多嘢都冇答案嘅呢度。系啊，咁啊佢。就十二日係嘛，做咗 十二日啦， 都未破紀錄。我以前喺我舊公司，我試過有個人翻工翻咗半日，咁啊 lunch time 已經唔見咗。 唔係，但係好， 但係係咪一個咁嘅位置先？ 係啊，咩位置先？ 咁梗係唔係啦？ 唔 係 啦，唔係好搞笑嘅係咩咧？嗱，請佢啦，即係都唔知道究竟係佢係做 CEO 啊定做顧問。咁啊，後屘試過， 而家搞清楚係 顧問，唔係 CEO。 唔係，其實好多公司啲 CEO 都係命唔長㗎。 係， 其實好多人掛住。 但系命唔长唔紧要，但系冇理由短得更紧要。 唔系，我觉得呢、這个呢单唔系有阵时即系睇啲新闻咧，系睇到你即系头都爆埋，真系神秘之嘢嘅。 系， 即系我觉得个第一个神秘咧就系咧，即系点解？即系你即系想象唔到咧，譬如话。啲有錢人咧係咁，即係攞上幾集講嗰啲狗官又係，即係你諗唔到佢原來係咁 naive 啦。咁但係原來啲有錢人又係咁 naive。即係有啲嘢咧，其實係冇理由，即係我哋諗到佢係諗唔到咯。即係嗱，我覺得第一樣嘢，譬如話，我覺得第一樣嘢錯嘅其實唔係黃毅基先，係上集都講過就係、是、即係我成日覺得就係個老闆係真係好 戇居 嘅，殘暴性。即係我嗱第一戇居就係咧。其實你擺咁多心機去咩搞好亞視嚟做咩？即係我覺得我覺得嗱，唔係因為佢買亞視係真係牙耳氣噶嘛，即係呢個唔係呢個真噶，呢個真係真。我覺得佢第一樣嘢首要做嘅就係唔係去揾一個 smart 嘅 CEO， 係揾一個傻嘅。 嘅外國另一個外國商人，咪去接咗佢啲股份，咪搞掂。 即係好似條火炬咁 啊！呢個係波士嚟㗎，由沈野風小平一路到阿陳永琪，跟住到劉翔，其實個都係都係咁樣，因為。都話你，因為阿爺唔當呢嚿又係一嚿生意嚟噶嘛，佢只係大佬嗱執係真係好大問題嘅，咁唔計一路唔俾佢執就係、是、其實就係揾啲外國商人咪翻嚟。 咪調翻轉係咁講咧，即係其實嗱呢、啊、次阿查乜鬼啦 ，sorry， 查茂星， 查茂星誒，佢、肯咁樣去做咧，其實係咪都有？即係阿爺都默守咗話，誒、當你一盤生意咁做啦。咁但係即係當完一盤生意之後，但係佢又啊，原來之後又踩過咗線喎。 唔 係 我 咁啊，又要停 咯。唔係我自己咁睇法嘅係首先第一樣嘢係即係黃維基當住亞視嗰、那個、即係叫做簡介會度啦，咁啊喺度講佢自己嘅理念嘅時候，我會覺得你冇可能唔請一個人嘅時候係一定會講佢自己的理念先咯。即係我某程度上自己覺得認為係你查茂星請得黃維基翻嚟，佢默認咗佢。 哦，呢個係第二個大， 唔係呢個就第二傻咯。你點會請？你點會請黃維基啫？唔係呢個真係戇居啊！因為你要嗱，因為嗱你要嗱呢、這個呢、這個即係你首先就係、是、你查茂星究竟知唔知道黃維基嘅出身先？係 啊， 係 咪呢個好明好容易知啦？ 係呢，我諗你真係喂我諗有腦嘅人，你可能大家佢兩個即係面見十分鐘，你都知道大概佢係咩人啦、啊。佢都。都会话俾你听，我唔靠阿爷噶，咩、靠阿爷做就咩耻辱嚟噶嘛，大香港主义啊嘛，香港仔嚟噶嘛，系咪先？佢应该过嚟买 radio 做嘅。 啱啊！ 吓，你咁但咁你呢个咪第二傻咯？即系你点会请查请 黄维基 去做咧？吓、啊，即系系 同埋好多时你讲佢嗰个系佢唔埋账噶嘛，好多时俾人嘅感觉 系呢个绝对系啊。 咁你喂？你呢一樣嘢，你點可能同阿爺個風格係可以合得到嚟呢？係咪先？呢、這個一定出事。我哋即係之前講，我哋都話，即係騎呢都好緊要。 啊，黃維基喺個九十年代初喺加拿大起家咧、啊，本身佢就係非常香港仔嗰種性格，係不受任何限制嘅頭腦，而係用一個長途電話直回撥嘅技術。去打破咗當時大東電報控制下嘅香港電訊嗰個長途電話市場嘅壟斷嘅、而阿爺分而家想喺香港做嘅嘢，就係、是、喺個電子媒體兩間免費電視台做一個新聞言論嘅控制啊嘛。 唔係問題， 一早控制咗啦。 唔係問題， 唔係就係控制咗。 問題就係佢一佢控制個代價就係蝕錢。 呢只叫榴槤彈嘅嘢，咪、搞我。搞到成個當攤， 唔係問題，我有咁覺得，其實咧，查茂星咧，最終咧揾咗黃維基同埋張永林搞咧，其實係搞一套大龍鳳出到嚟啦，最後都係叫喂冇錢啊，大佬你崩咗啦！ 我依個就唔係佢主觀願望㗎啦，咁我估計啊， 唔係，但係你會 揾陳永林就冇乜問題嘅、陳永林、 張永林， 唔係張永林嚇， 即係青樓名妓女嚟， 佢係青樓名妓㗎嘛， 佢又好順得人啦， 只買埋身㗎嘛， 嚇咁即係如果你揾得阿黃維基，其實你喂玩，如果阿事前阿查茂星即係老闆係知。知道即系黄维基入到嚟就会大改革嘅革命咁样嘅。喂，我系查茂星，我真系喂有一阵冇得瞓啦、啊。喂，你大佬你其他嗰啲细 level 嗰啲股东啊，陈永琪嗰啲啊，喂阻到 PK 噶嘛？你点同埋唔系讲真，在商言商，你亚视根本冇，其实即系。系我都唔覺得有可能話即係完全去擺脱，即係 大陸嘅 市場，因為香港市場實在太細，即係而家根本你話可唔可否去容納兩個電視台，我覺得都係成疑問。即係喂 ，even 無線啊，其實你話單靠香港市場都死啦。咁你大陸其實我即係唔係你亞視其實如果唔靠大陸，你話仲有咩生存空間？ 呢個又係另一個 冇可能 神秘嘅，即係一個神秘嘅事件，就係話你去 interview 一個，譬如阿黃維基咁，你係冇可能唔問佢你點樣救亞視。 系咯， 你冇可能唔問佢你有啲咩方法去做， 所以佢嗰即係所以就係應該係佢個理念講曬俾查茂星聽咯，即係已經之前應該有 咁你到最後冇理由唔 support 佢咩？唔通真係為咗亞視個真波假波？ 嗱， 嗰個亞洲小姐嗰、那個。 唔係呢單嘢咧，其實咧亞視啦、王維基啦，同埋呢個選美啦，其實喺大陸呢個禮拜煲得好大嘅都。即係譬如啲報紙喺大陸咧係我記得好似南都就直情係大大隻字寫住咩亞視選美冠軍出千咁樣嘅，真係好即係好大件事啊，係煲到好大咯。 唔係依單嘢就即係我覺得即係選美嗰單就另計啦、嗯。反而另外有個問題就係、當問到話新聞部梁家榮嘅時候，即係問佢兩個問題，我覺得你作為一個即係叫 department head， 你無論唔知道你公司有幾多人，你個 department 第一樣嘢，你一年使幾多錢？唔知喎、啊，大佬幾千萬，跟住王維基佢一億五千萬、啊，大佬，即係我覺得咁係應該抵喐咯。 唔係佢嗰個位咧，同上面啲地方政府啲官係一樣，你知道？你問佢使幾錢，我點知啫，大哥？ 唔係同埋 唔係製作其實係呢個唔出奇嘅嚇、啊、即係尤其是亞視呢啲啦，千瘡百孔呢啲咁嘅公司咧，即係好多部門啲人係即係亂咁使錢，使咗幾多錢咧？ 咁你有機構 有 唔係同有 budget 俾你？ 唔係同埋今日可以即係輕輕講一講啦，因為亞視即係佢話內部300人啦。咁亞視新聞而家拆開兩邊嘅，一個就係你大家睇到即係免費嘅亞視新聞啦，另外一個就係廿四 頂盒嗰、那個， 係啦廿四啦。咁其實入去做嗰啲咁 ，anyway， 大約可能新入去做大約10,000至11,000到人工，啱啱喺九月份嘅時候。咁、其實你會覺得做落去好舒服嘅原因係一日做一隻至兩隻故仔，咁其實基本上你跟到就已經好快搞掂啦。即係當然最好，即係你基本上仲要一日翻5日喎，即係一個禮拜翻5日啫。你唔同無線嘅，因為無線佢講得好緊要嘅，平均一個人起碼一日要做3至4隻故仔嘅。咁你所以已經變相舒服好多啦。跟住人手上你又咁輕鬆啦，大佬一日一隻嘅話，其實你普通一個出到嚟真係可以做到嘅新聞從業員，我諗2-3個鐘搞掂嘅、跟完嘅時候。 喂，咁樣應該質素幾高下㗎，大佬。 奈何另外一方面啦，就係即係佢哋所講嘅新聞自由啦，每一個台都有佢嘅特色啦，咁、嗰個特色嘅時候就影響到嗰個發揮啦。 呢個就講啦。其實2003年之後有乜嘢有咩新聞自由啫？嗱，即係譬如話、我記得星期二，即係我聽阿譚博士個節目，即係阿土話咩呢幾年。即係咩七一大遊行亞視都冇報，其實佢又更正翻少少，其實有報 嘅。 不過咧，佢個報導方法咧係好另類嘅。幾乎每一年咧，亞視報嗰個咧就一遊行咧，佢就訪問，佢就報一啲街頭嘅訪問咧，就通常係訪問一啲店鋪咋。今日又做生意啦，做威住曬啊乜乜。佢用呢個角度 同埋咧，即係如果大家有揾翻嘅時候啦，除咗03年董建華落台嗰年即係第一年50萬，第二年70萬之後啦，跟住嚟緊幾年嘅七一大遊行呢，無線嘅頭條呢都係即係新聞嘅時候呢都係播七一大遊行先嘅、而佢哋呢就係播咩呢、就係、是、七一慶回歸嗰個花車出口頭條，係呀 係呀，即係佢只係佢唔係冇播，佢即係唔係擺第一大 頭條，係啦， 又會睇到佢立場係 咁，所以大家就會知道佢立場係點啦。第一樣嘢，第二樣嘢就係、據某周刊報道啦，即係你連個新聞部都有啲即係所謂當然啦，每一個人都有佢嘅政治立場啦，但係你作為一個非官方機構嘅官員，類似喺度嘅時候，中聯辦人喺度喺個新聞部，咁你始終有點而那個㗎嘛，至少咁樣嚟講，所以亞視個新聞部絕對說實話，今次係應該要執嘅。 喂，咁聽咁而家阿茶山話抌多3億出嚟，咁咪捱唔到好耐嘅喎，一年都捱唔到 嘅。係啊， 咁有咩生存空間啊？ 而家咪話，喂， 有咩生存？ 唔係佢而家好似啲三大車廠咁啫嘛，你唔夠我接咗佢咯，佢擺到明係咁咯。我最多抌多1億出嚟，你唔夠我 接租 hand 嘅。係我接咗佢㗎啦。 其實呢句説話就講俾阿爺聽嘅，其實 係咯、 然之後即係話俾阿爺聽。即係個潛台詞其實就係、 是，即係你唔好再搵我辦絕啦。 我就冇咁多錢蝕㗎啦，我又搵唔到另外一個外國商人，你幫我搵唔該，即係咁樣囉。係啊，咁即係如果唔係咁，其實你即係冇得改革㗎，即係我覺得亞視係其實唔係，其實係 你係要諗辦法點。其實嗰個真正對手呢，佢成日個假想敵係無線啦、但係我覺得其實佢係揾錯假想敵、即係佢嘅對手其實係內地，特別係廣東省嘅省台、即係我自己覺得、就係你究竟你有咩辦法你可以，因為你而家其實嗰個名分啊、即係亞視係你香港兩個電視台，你又唔可以話又好難話叫自己做一個省台，咁、你變咗，同埋咧就係你冇喺內地嘅省台嘅嗰啲即係阿爺提供俾你嘅資源啦，同埋就係話你亦都係啦，冇個優勢啦，個優勢就係你點樣去佔據即係大陸嗰個龐大嘅廣告市場，即係你而家今時今日即係其實都即係你話內地嘅省台咧，其實都。經歷過幾個階段，即係譬如話你最初嘅時候呢，其實都係阿爺無限量去抌錢落去、即係總之齊你，總之呢你肯做喉舌呢，你就得㗎啦，所以咪變咗就省有省台，市有市台，就係咁狂開。但係到今時今日呢，其實大好多呢，即係都係可以自己生存到嘅。係啦，因為你冇辦法，因為呢、因為你自因為即係國內嗰個廣告市場實在好大， 同埋佢係啦，你近年啲經濟真係上得好緊。 咁你變咗亞視同埋無線，其實就長即係呢幾年就有呢個問題咯。就係、你又個 broadcasting， 即係喺大陸個 broadcasting 又俾人哋。 唔係你嗰啲閃電獸唔通啲廣告落亞視度咩？係咪先？簡單啲講係咪？ 唔係佢而家其實係有我上集不過我係嗰陣時，我記得係佢兩個電視台係有同廣東省咧。即係相關嘅， 呢個咪就其中一個問題咯。你係查下，你都要同人傾噶嘛。 係啊，係大家有個共識㗎。但係問題就係話個落實嗰、那個具體落實嘅時候有即係有幾多有最後有幾多成咧？呢、這個又係一個疑問咯。咁你所以變咗嗰、那個即係如果你喺嗰個大陸嗰、那個廣告市場，你霸唔到個 分唔到個餅啦， 分唔到個餅咧，你就真係好大鑊嘅。係啊，所以即係你如果 明顯地依家係分唔到 嘅。你講緊係佢嘅廣告係唔俾 cut 嗰度，係嗰 part 係咪啊？ 唔係幾 part 嘢啦， 唔係係嗱，我就話、假如係佢真係 bargain 咗傾掂數，同就係、是、廣東粵語市場咁，廣西廣東咁樣，係唔 cut 到佢嘅廣告，而佢全部接曬大陸廣告都好咧。其實佢都好難做，點解咧？嗱、湖南衛視、廣東衛視、或者珠江台地，其實大陸而家個我覺得佢哋嘅媒體市場已經去到係話，只要你唔掂政治。你啊，上海东方卫视、武林世家，系咪叫武林世家？佢哋武林外传，佢哋做嘅节目已经系你话又淫又贱， 都踩界 噶，踩行佢噶啦。咁、究竟你可以做一个粤语版嘅凤凰卫视咩？点样做咧？你其实根本都好难做。仲有你喺个香港嘅运营，始终成本系高过喺广州嘅 国企。 你根本系我唔知佢点样搞一个香港。在香港做製作或者做節目，但是又是貨港粵語地區的。 不是，但是說實話一句，即其實亞視整個裏頭那個即是傳統啊，同埋他們那個意識形態方面呢，基本上其實已經落後了，即是無論內地啊或者香港媒體市場起碼十五年了。原因是即是個制度上同埋本身個心態上已經是太過舊式了。即有很多東西要翻身是可以做到，問題就是你會見到一入去其實黃維基入到去對於亞視裏頭員工嚟講，當然係一個即係魔童啦，或者喂啲佢入到嚟真係人心惶惶，但係佢走咗大家都好高興，但說實話嘅係 我唔高興㗎， 我唔高興 撐黃維基， 我撐黃維基， 我等住 我都係梗係撐香港仔啦， 我等住嗰啲新聞主播啲衫咧越著越少 㗎喂，因為個問題係你會睇到喂大佬你有咁多即係問題，但係你哋唔肯面對嘅同一時間，你哋跟住喺度怨同捱，跟住話揾到個人翻嚟。好啦，到走咗嘅時候啦，冇變過，然而覺得好開心，但係老闆都講到明話，得翻年。 唔係改革製作咧，製作嗰個行業咧，從來做改革啦。我試過一次嘅，即係我當年做製作公司嘅時候咧，我都係即係我係某一間製作公司啦，當時七八十人到啦，其實好多又係亞視啲人嚟嘅。即係我嗰陣時嗰、那個，即係我入去嘅時候，我入去嗰個背景咧就係咧係我係因為有一間日資嘅公司買咗一間製作公司。咁我哋又係一啲新嘅 幾條友啦，又係咁入去嘅。咁到入咗去之後咧，就係即係唔使一個月咧，已經發覺咧，因為做製作其實好多嘢咧係佢又覺得你係外行人啦。佢一路喺度做開啦，咁你點出嗰啲問題，佢樣樣都唔會話係問題啦。 係啊， 咁你發覺到最後呢，就係最後嘅結論就係呢，你唔炒曬呢班人呢，係 冇可能， 冇可能 轉到 做到嘢嘅。但係你炒嗰下呢，你就要落好大嘅決心囉，因為點解呢，你所有你係要由最底嗰層嗰層皮一路係咁就抄起佢、 啊、 即係我最記得我試過玩過一次呢啲咁樣，我最記得我即係我嗰日炒人嗰日呢，我連工都唔敢返嘅、 嗯、 因為我真係驚俾人打嘅，跟住一鋪過就炒曬，即係第二日我返工嘅時候呢，成公司係冇曬人嘅，跟住然之後咪由頭再做起囉、 嗯、 但你有冇呢個決心囉，咁但係即係你如果以亞視喂 幾百人係咪而家講緊啦， 係 呀，即係呢個係其實係高難度動作嚟嘅、嗯， 所以變相地，無線你點話佢公台又好，或者咩都好，佢老化都好，佢事實上喺即係嗰個人手上嗰方面咧，佢係做得幾好嘅、嗯，即係至少佢可以update 到咯時代嘅潮流咯，呢個係絕對嘅。 唔係我覺得呢場係一場。即係我再諗深一層呢，其實呢場可能係一場戲嚟嘅。 所以咪話大龍鳳囉。 大龍鳳嚟㗎。 其實大龍鳳嚟㗎。 其實就係攞黃維基出嚟呢，大家。 過一個橋。 做一做戲。係、嗯、反正因為佢又唔係打工嘅，係、嗯、半退休嘅大老細。咁、嗯、我覺得佢係其實就係做一場戲話俾所有香港人聽囉。 嗯， 突然間諗起啦， 呢、 這個 今時今日咧係冇香港仔嘅，冇大香港主義，你班即係以後唔使諗啊，係啊，樣樣嘢都要緊跟阿爺老師。 嗱、 啊， 剩翻、 啊、即係啲 good example 嚟嘅。 剩翻最少時間啦，上集講過，即係講一講香港寬頻裏頭啦。咁其實香港寬頻裏頭咧，黃維基一向都係㗎啦。你用機嘅時候咧，用啲好細嘅機去拍啦。咁基本上佢最先嘅就係話揸車嗰個嘅司機啦，都係揸埋 camman 啦、 嗯。 但事實上係其實黃維基對於即係新聞從業員嚟講係真係唔係幾公道嘅、 嗯、 原因就係、你做一個 intern 實習嘅時候，你可能基本上係$8一個鐘，咁 咪低過麥當勞，麥當勞。 然之後你可能會做10个钟，咁同埋因為佢貫徹始終一樣嘢就係用到爛用到壞整唔掂先至換嘅所有機器嘅問題咧、嗯，你有好多嘢係做唔到就做唔到嘅。 咁、嗯、我絕對相信 呢、這個你都絕對相信，你做個製作就知㗎啦。 唔係唔關呢陣事。我幫襯過個香港觀眾咧，我哋都知道。我係發誓以後唔會再幫襯佢。佢嗰個簡直係咧，佢總之佢係一樣嘢就係平嘅啫。係 啊， 但係佢嗰簡直係冇任何 service 都冇嘅。 係啊，大家可以、啊、即係其實你有睇過佢哋個新聞咧，即係電 冇可觀性 嘅用。播用街播出去咧，用電視睇嘅話，你佢其實真真正正係咩咧？一間房仔裏頭有張台，咁、啊、張台咧咁就坐咗人喺度啦。咁、啊、但係咧間房仔 anyway 大約可能6-70尺到啦，一部細機， 即好似塔利班嗰只， 冇 都冇嘅、啊。後邊都有個製作室嘅，見佢唯一都有成十部廿部到電視機後邊。有啲有邊度玩？ 佢家個 可以用其他嘢 key 落去嘅。 係咪同呢個最近啊邊個啊？ 啊邊個？ 咧個我哋嗰個胡蘇官啊，曾俊華咪、坐喺、那個即 係 好似我佢嚇， 係啦， 跟住咧就左手邊有部電腦，中間就擺住沓板子，係、咪好似嗰只？ 類似咯，但 係、即係好似我哋嗰度玩 QQ 咪玩到 類似玩到 地主噶嘛？ 問兩個數據先，咁佢而家同埋佢最高嗰陣時個用戶量係幾多嘅？ 喂，依、這個唔清楚，依、這個唔清楚， 有冇？ 依、 這個唔係好記得啦。 係、 咯，係啊。 喂，最後講一講啦，香港新聞處，你講開曾俊華條片啦。香港新聞處啲嘢咧，我覺得又係雞雞地嘅，原因係咩咧？點解拍曾俊華條片好似勾夫 嘅？呢條片其實真係好正啊！ 可能係咪特登勾夫㗎嘛？ 唔係，即係我覺得如果咁樣咧，就可以寫到份咩啊財政預算報告出嚟咧，咁即係好多人都做佢位咯，係 咯， 即係。 尤其 廢嘅 問下啲師奶啊， 係咯，唔係大家咪踴躍啲俾啲意見佢咯。嗱、第一個意見就係咧， 叫佢收皮， 唔係強烈要求政府裁員先。 係， 跟住之後就強烈要求啲 減薪啦、 啊，三思受一命減薪咯。 係 啊，你睇下佢聽唔聽又 好 係咯。好，第二節翻嚟先，繼續再傾。